未有谈及习近平作为国宾访日的事宜。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位于东莞松山湖的一个地盘下午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暂时未有伤亡报告。事发在下午三点过后，网上片段显示大量浓烟升至半空，并且蔓延到附近大楼。消防说起火建筑物属于钢架结构，未正式启用，火警主要燃烧吸音棉。东莞市委宣传部亦都话起火建筑物和实验室无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763点，跌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40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1，瑞士法郎0.929，加元1.339，人民币6.83。英镑兑美元1.272，欧元兑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6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04美元，卖出1862.1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并且会喺听日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司机，你谂住就咁开车啊？运输署都有提醒，用完车上嘅吊臂，要检查清楚吊臂系咪已经收翻去原本静止嘅位置。未收好吊臂就开车，会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仲可能会损毁道路设施噶。 一时大意唔记得添，好彩你提我咋。 不如装个警示系统，提醒你开车前收好个吊臂啦。 好提议喎、啊。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在直播室呢，一刻有 Kitty 同埋莫莉嘅。Hello， 莫莉。 Hello， 你好 ，Kitty。 系啦，咁逢礼拜五晚咧，我哋首先就会邀请阿李亚力 Eric 出嚟咧，同我哋讲下啲电影同埋电视剧先嘅。Hello，Eric。 Hello，Kitty 好，莫莉好，各位朋友好。 系嗱，今晚咧 ，Eric 想讲嗰套戏咧，我自己喺呢个 N 字头平台咧，咁啱咧就揿到佢。铺咗上面啊，咁、我都觉得咦有啲得意，不过咧我就冇揿入去睇，咁啊咁啱啊 Eric 就话讲，咁好啦，等你讲下先，推唔推介我睇先 ？OK， 咁呢个 M 平台上嘅咧就系好新嘅，即系几日嘅啫，咁咧戏名咧就叫做《天才少女福尔摩斯》啊 ，Enola Holmes。咁咧就属于美国嘅侦探轻喜剧， 开心嘅， 系美国拍，但系好多英国演员喺里边，又唔系开，算唔算开心？轻喜剧咯，即 系 有啲幽默啊，有啲趣味咁嘅，但系都有啲好 touching 嘅位嘅，好啦，咁讲下啲背景先啦，导演咧就系哈利布莱德比尔，咁编剧咧就系杰克索恩。咁演员咧就好出名噶啦，有怪奇物语嘅 Eleven 啦，美丽啊 Miley Billy Brown 咁样， 系芭比 系 米 莉芭比系 布朗 Brown 布朗查理布朗嗰个布朗 系 咁咧，同埋山姆克拉德林即系做超人嗰个咧，咁啊超呢、這个山姆 Sam 咧，阿 Sam 就做Sherlock Holmes 嘅，即系福尔摩斯，咁、但系其实佢算系大配角嚟嘅， 系、 okay, 主要都系讲少女嘛，因为讲天才少女福尔摩斯嘛，咁、记住啦，福尔摩斯系个姓嚟噶，即系 Holmes。 系 译出嚟系福尔摩斯，所以佢唔系嘅唔系姓摩斯，唔系姓福尔嘅， 系 佢系姓福尔摩斯。 哦，即系天才少女系一个人，福尔摩斯系另一个人啊？ 唔系天才少女系形容词啫， 系咯， 就空心啊。 哦 ，OK。 咁佢个名叫 Elola， Elola， 咁佢个姓就系空心。咁、所以即系好多人有时啲人都问一问我福尔摩斯姓乜，就姓福尔摩斯咯。 哦， 即系佢嘅姓系四个字嘅。 系。 吓、啊，即系佢唔知点解译出嚟系变咗咁。 哦，明白。 吓、咁好呢个系好古老嘅译法嚟嘅，所以我哋沿用至今就唔改啦。 系 ，OK。 好啦，咁其实咧 系啊，改咗我唔记得噶，好似嗰啲叮当嗰啲咁咧，你突然间变胖虎嗰啲咧，小夫。 叮当叫做哆啦 A 梦。 系，我坚持嗌佢叮当。 OK， 好啦，咁其实呢套电影咧，虽然话电影，但其实都系有一本书改编嘅。咁本书真系叫做《天才少女福尔摩斯》。即系咁，佢个戏长啲啦，个名字就叫做《The Elola Holmes Mysteries》咁样嘅，好多集嘅。咁咧就系有一个美国作家女作家啦，叫南西史宾格嘅创作嘅。咁咧就我哋呢个类型咧叫如果我哋譬如动漫界，我哋叫二次创作啦。咁其实呢本书咧都系二次创作嚟嘅。 系，即系改编再改编嘅本书。 唔系改编，佢系用咗福尔摩斯嗰个世界。咁、佢就重新作咗个人物出嚟。 系，明白。 就呢个所谓嘅三妹啊。 嗯。 呢、這個 Elola 三妹咧，其實就喺正傳裏邊冇出現過嘅， 都 冇呢個人物嘅。 係， 咁佢就二次創作咗，即係假設佢就假設咗其實 Sherlock Holmes 咧有個細妹嘅咁樣。 哦， 咁就講佢嘅故仔。 係， 咁個故仔喺小説版裏邊咧，同電影版其實都大同小異嘅。 嗯， 咁主要都係一開始嗰陣就係講佢嘅媽媽啦，即係Holmes 三兄弟兩兄弟加個妹。咁佢哋嘅媽媽咧，就爸爸死咗好耐噶啦。咁啊，媽媽咧突然間失蹤咗。咁喺Elola 十六歲嗰陣，佢失蹤嘅。咁咧就跟住就跟由兩兄弟接管屋企啦。咁咧就見到阿妹咧就好似個野孩子咁樣，所以決定咧就送佢一間寄宿學校做學做淑女啊，好賣 fair lady 咁樣。OK。咁咧點知咧呢、這個妹咧就梗係唔肯啦，因為自由慣噶嘛。咁所以咧就自己一條友咧就走咗倫敦。咁喺嗰度咧就開展咗佢嘅秘密嘅私人偵探職業，就好似阿哥咁啦。咁但係佢嘅案咧就係專門咧就係查失蹤人口嘅。咁成日都譬如失蹤少女啊、失蹤狗啊咁樣去做呢樣嘢。咁嗰、個小説我就冇睇過嘅，因為係即係少年書類啦，即係啲 teenage 睇嘅書嚟。咁佢就都幾勁嘅，佢有2007年、2007年同埋2010年咧，都攞到愛倫波最佳少年推理獎嘅。愛倫波獎其實好重要，因為愛倫波本身就係推理小説嘅鼻祖嚟噶嘛。咁佢有一個獎項，後人幫佢立咗個獎項啦。咁如果攞到呢個獎咧，基本上都可以進身推理界噶啦，好厲害。 哇！但係同我估唔到，原來已經十幾年噶啦，即係呢本小説。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2007年嘅呢本《消失的後著》，因為佢直情係將《消失的後著》改編嘅。咁當然都累積咗好多 fans 啦。咁所以佢呢套戲出咧，本來應該係打好旋盤嘅。加上 Eleven 啦，即係有即係天才少女演員啦。咁殊不知就碰上呢個新冠肺炎啦。咁所以咧就即刻諗辦法啦，電影公司就改，我哋上平台。咁所以咧就而家喺平台上播。 所以係未上戲院嘅呢套戲。 冇噶，佢取消咗上戲院嘅計劃。咁但係咧就即係當你電影拍緊嗰陣咧，都有消息出嚟啦。咁但係咧就柯南道爾嘅遺產公司係間公司名嚟嘅，柯南道爾遺產公司。咁即係承繼柯南道爾嘅即係佢原作嘅所有小説嘅版權啦。咁咧就提出訴訟啊，咁就話你呢、這個因為點樣講？因為佢用咗譬如福爾摩斯即係 Sherlock 同埋 Mycroft 兩兄弟啦。啲造型啊、背景全部都係用曬佢哋噶嘛，原始創作啊嘛，因為咁但係咧嗰邊咧就係柯南道爾遺產公司就覺得喂呢個係我哋嘅版權，你冇問我攞，咁所以就提出訴訟嘅。咁呢個又會牽涉到一啲所謂二次版權啊，或者係 即係版權究竟幾長咧？咁柯南導演都死咗咁耐啦，咁其實外國係有版權法例嘅，咁大家都要明嘅，即係話作者再生有幾多十年版權，跟住佢死咗之後，如果佢有後人咧，就可以加幾多十年版權。咁我唔係好記得佢個年份，因為改過一次，以前咧係75+50嘅，後尾好似75+75嘅。 OK。 咁但係實際係咩呢我唔知道，因為我唔係專家。 嗯， 我就係知道係要查嘅，即係每個國家，譬如英國同美國都有少少唔同。咁總之就係咁啦。咁但係咧， 今次佢算唔算要俾錢啊？即係 我唔知道佢最終點樣和解啊。 係， 但係就應該係有問題嘅。咁、 嗯、 但係小説創作出嚟嗰陣，美國嘅出版社咁有冇同佢傾過咧？咁我亦都唔知啦。 嗯。 咁但係咧好奇怪嘅喎。咁其實喺英劇咧。英劇以前出過四季的 Sherlock Holmes 嘅，叫 Sherlock， 即係佢將福爾摩斯現代化咗噶嘛。係 啊， 咁咧其實佢第四季喺度咧都出現過三倍嘅喎。 哦，係。 係啊，但係叫 Uris 啊。 哦。 叫 Uris Holmes， 咁都係三倍嚟嘅。但呢個三倍咧係暗黑版。 嚇！ 好恐怖啊。 嗯。咁呢個就唔關今次呢套戲嘅作者 事 啦。 呢、這個作者是美國的作者，女作我作家嚟咁。 咁、 但係英劇嗰個係劇喺個電視劇度出現， 即係無獨有偶都作咗個三妹出嚟。 係啦，即係可能其實真係有三妹，可能啩。咁咧總之無論點都好啦，其實呢、這個佢其實喺呢個版本，即係我講呢個《天才少女福爾摩斯》呢個版本裏邊咧，因為係原作係美國啦，咁佢都大概。跟翻美國作家嗰個戲嗰、那個風格去拍嘅，雖然你會睇到係英國戲啦嚇，即係英國嘅地方啦，倫敦啊，英國嘅人物啊，英國嘅衫啊咁，咁但係咧睇落去咧就我感覺上咧係似美國片多啲，即係譬如輕喜劇呢樣嘢啦嚇，咁動作啦好多動作啦，就算阿米莉咧都要打啦。啊、不過佢就用柔道啦，都好多 action 噶，係啊，好多動作嘅。咁、就啲反而係英式嘅幽默咧，就唔係好多嘅。唔係好多嘅，咁反而係啲動作比較多啦。咁同埋佢都有其他地方係幾 touching 嘅，譬如佢講Lola 同佢媽媽嘅關係啦，16年嚟點樣相處啦，同埋佢名點嚟都幾得意。因为你知英文啦，可以砌嚟砌去噶嘛啲字。咁佢个 Enola 个名咧就系 Enola。如果反向读咧，反向写咧就 系 Alone 嚟嘅 ，Alone。 即系代表佢好孤独噶呢个三妹系咪啊？ 嗱，佢嘅意思就系 Alone 不，即系佢个戏名戏喺最尾嗰度有讲嘅。佢就话佢系 Alone， 但系就唔系 Lonely 嘅。咁、即係點解會講咧？當然佢我又唔想穿得太多啦，穿得太多就冇睇。咁佢有啲解釋嘅，有啲同埋都幾，我覺得屬於係即係始終女作家會容易啲去寫呢啲關於女性嘅一啲，譬如同佢媽媽溝通啊，或者一齊長大嗰陣啊。因為佢基本上咧，佢描述嘅 Elona 咧，佢細細個咧，佢就同成家一齊住啦，咁佢爸爸早死啦，即係佢出世冇耐，佢爸爸死咗。咁佢兩個哥哥咧就慢慢就消失咗啦，即係佢要翻，即係去揾食，即係去出邊啊嘛，去倫敦啊嘛。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差唔多有11、12年咧，佢係單獨同佢媽媽一齊生活嘅，即係兩母女喺度生活，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好少接觸佢哥哥嘅，兩個哥哥啦，或者甚至乎其他人嘅。咁佢亦都淨係喺屋企咧就讀啦，讀書啦。读晒全屋嘅书啦，哇！佢全屋嘅书根本就系个 library 嚟嘅，多到好恐怖。 系 咁啊，全屋嘅书啦，咁同埋又要学化学啦，又要学呢个柔道啦， 系 佢哋叫柔术嘅，就唔系叫柔道。我谂应该系我唔知啊，总之同柔道差唔多样嘅嘢。 总之文有得武有得啦，而家佢 系啦，文武全才啦。咁基本上咧就培養咧 ，Elona 咧係作為一個可以獨立自主嘅少女嘅。咁呢個咧其實好明顯咧就係好美國式嘅嘢。咁同埋咧佢嘅背景咧係講英國嘅某一個時期嘅政治氛圍。嘅改革嘅政治氛圍。咁我冇做考證啊，所以我唔知道係唔係準嘅、那個時間。咁亦都喺嗰段時間咧就係有提倡女權運動啦。譬如女性可以投票啦咁样， 咁呢个咧就系、是、喺电影里边比较突出嘅一个情节咯。 系 啊，咁当然啦，就因为轻喜剧嘅手法咧，咁佢嘅案件所谓嘅推理咧，基本上咧都系初解嚟嘅啫。 嗯， 即系你唔好谂住好似 Seven 咁样，即系七宗罪咁样睇到头都拗爆头。 系， 佢就唔会嘅，基本上佢好快就解释晒俾你听。 系，咁所以其实 Eric 呢套戏似系睇佢呢一个 Enola 嘅人物传记多过话有一大件嘅案件，即系串连咗成个故仔噶嘛。 佢基本上都系用一件案件就系侯爵消失咯。 哦 ，OK， 吓、啊，即系有一个年轻嘅侯爵要，即系老侯爵死咗，咁、就佢个仔咧就应该要继位嘅，即系咁噶嘛，爵位系要继位噶嘛。 嗯， 咁但系咧就侯爵个仔咧就唔见咗、 嗯， 消失咗，失踪咗。 哦，就揾阿 Enola 去帮手揾翻佢。 唔系，咁冇咁快。 我以为佢专系揾失踪人口嘛。 唔系，未到，唔系失踪人口系之后就发生啦，即系呢套戏完咗之后就发生个，即系佢。作為呢個偵探去做嘢、 嗯， 但係佢啱啱嗰陣咧，因為點咧，佢要被逼啊，佢兩個哥哥被逼，逼佢去做呢個 fair lady 啊嘛，即係做淑女噶嘛，咁、所以佢就出走嘅，離家出走。咁、離家出走有兩個目的啦，一就係、離家出走啦，唔想做淑女啦；第二咧就要揾翻阿媽，因為佢阿媽消失咗，揾騙咗，唔知去邊。咁佢好掛住佢阿媽，所以去揾佢阿媽。咁但係喺途中咧，佢就遇到一個後生仔，哇、CP 值極高， 係、 非常你 係邊個嚟嘅咧？ 男主角我唔系好熟佢， 但系你就觉得佢好靓仔嘅， 我都觉得好靓仔，真系犀利，系咧，一定揿去睇下。 系， 咁呢个即系关于佢嘅身份就系侯爵啦，其实个个都知嘅，即系全部观众都知嘅，冇隐藏。咁呢个侯爵咧就即系为咗要逃避家庭嘅一啲压力咧，咁就走佬啦，咁就出去伦敦啦。咁咧就跟住就消失咗啦，因为佢哋分手啦嘛。咁其实跟住好多人去揾佢嘅。即系佢爸爸妈妈，唔系，所以佢妈妈同埋佢嫲嫲啦，跟住嗰啲议会都要揾佢啦，因为佢有份投票。咁所以咧，其实佢就用呢件案件做主轴，即系揾要揾呢一个侯爵做主轴。个副线咧就 系 Enola 去揾妈妈。咁但系咧就无独有偶，可能条线交叉咗嘅。 哦， 吓咁问题。咁當然除咗睇 CP 值之外咧，就要睇下貝德福德郡，即係佢拍攝嘅地點咧，周圍嘅風光啊，實在太靚。歡迎移民啊！哇，好靚，真係好靚，但係荒原乜嘢都冇，係羊都冇， 只可以去拍戲。 冇錯，就係得樹木草原嘅啫。 係 間中有啲馬喺度跑下跑下咁。 咁佢都要切入翻嗰個年代嘛，係嘛？ 都算嘅，但系真系風光如畫咯，咁真系冇咩都冇嘅嗰度。 系 ，OK。 咁咧就因為都幾美式啦拍得，咁所以成套片都幾流暢嘅，好爽快嘅，啲動作 action OK 嘅。 系，但系有冇啲驚險嘢咧？即系譬如去揾人嘅時候，即系你知有時候成日都會即系遇到啲不測啊，或者有啲人又陷害你啊。咁呢套戲裡面有冇呢啲嘅情節咧？ 有噶，因為咧消失嘅侯爵咧，侯爵即系年輕嘅侯爵咧。雖然自己走佬啦，咁但其實咧係有人想即係殺咗佢嘅，有個陰謀喺後面，咁就因為佢殺咗之後咧，佢就唔可以投票啦，咁就會改變咗當時咧要改革政治嘅一個氣氛咯。咁所以其實嗰呢個侯爵嘅背後咧有一個所謂嘅陰謀啦，咁都唔係好難推理嘅啫，即係其實好快佢又講俾你聽到啲咩問題，咁所以睇落去係緊張刺激嘅。咁但系又唔会好沉重嘅， 又唔会好悬疑系嘛？因为佢好快就话俾你听啦。 佢拍出嚟系因为佢用Enola 佢个视角去讲个故仔嘅。咁其实佢一边 Enola 自己一边推理嗰阵咧，我哋咪知道。 咁头先咧， 佢唔系好似福尔摩斯咁咧，自己收埋晒个肚度咧，跟住话俾阿 Jude Law 听咁啊。 头先咧，阿力咧有提过咧，就系话都有好多嘅打斗长片噶嘛。 系 咁啊 ，Enola 有份自己打，定系佢睇到身边啲人打？ 佢都自己打嘅， 佢自己打噶。 系啊系啊， 佢识柔术啊嘛。 冇错冇错，即系报道都有讲啦。Enola 即系。好難叫佢嘅名字，我哋通常叫 Eleven， 慣咗叫 Eleven， 係即係佢別名花名叫 Eleven。係Eleven 其實佢細個係學柔道嘅，咁所以咧今次咧特別安排咗。嗱，當然個劇情上應該係會有嘅。咁因為佢講佢佢哋全家人咧基本上都識下功夫嘅，英式功夫嚇。 即係佢阿媽都識嘅。 OK， 咁呢啲英式功夫就保護佢自己啦，當然係。 嗯 咁佢就都要打下嘅，咁同埋佢中途會遇見一個柔道高手嘅。 嗯。 嚇、啊，咁原來係佢幾歲嗰陣咧，就係、是、靠呢個柔道高手教佢噶啦。 哦。 咁、所以嗰啲動作場面咧，當然唔會好驚啦，即係唔會嗰啲李小龍式嗰啲啦。哎呀哎呀！咁、但係即係作為一個女仔打，其實我都覺得幾好睇。 咁、其實 佢著住嗰啲大闊裙咧，喺度揈下揈下，其實 係。咁、其實會唔會有感情線？因為頭先聽到咁勁喎，有天才又打得， 同埋有 CP 值咧，點會嘥咗佢啊？ 但我見到都驚啊！ 佢都同呢個侯爵咧有一段差唔多一段情嘅情嘅。 嗯。 即係唔係一夜情啊，一段情啊，大家聽清楚，一段啫。 嚇 咁、就但係佢冇講神嘅。 嚇 ，OK， 即係冇講得好神，因為始終其實因為嗰陣時嘅英國嘅衛戒都幾嚴重啊，即係你係着衛又着衛嘅咧，都未必有咁多自由戀愛。 係 咁而且阿 Elona 從頭到尾咧都係中意扮男啊，扮窮啊，扮即係因為佢要查案咧，佢成日都扮嚟扮去，幾得意，佢好笑。咁扮到咧，其實佢唔會一個淑女嚟噶嘛。 係。 咁但係即係成日都頭甩啊、髻甩啊，即係嗰啲頭髮揈下揈下，即係散曬嘅頭髮。咁變咗喺當時嚟講咧，佢唔算一個大家閨秀啦。咁、如果對於嘅貴族階級，亦都係一個難處嘅。咁但係姑娘點都好啦，咁男主角梗係要同佢住落一齊噶啦，所以有一段嘅情嘅。 系，都俾大家 FF 下嘅。 系啦， 咁其实就咁听阿 Eric 讲咧，呢套戏我觉得已经包含咗好多观众期待嘅元素喺度啦。嗱，首先我觉得演员吸引先啦。嗱，你话男主角就 CP 值高啦，咁女主角有阿 Eleven， 即系如果大家有睇开 Stranger Things 嘅话咧，都应该会。即係覺得吸引啦，因為你知嘅啦，平時係流曬鼻血噶嘛，咁而家就即係演 Enola 呢一個角色，咁又大個咗，你知道即係唔見佢一年咧，已經大個咗好多噶啦，係啦，咁所以可能啲觀眾都會想睇下佢做呢個角色有咩特色啦。咁我頭先講咗好多其他 element 啦，譬如愛情又有啲親情又有啲，咁譬如查案嘅又有啲，再加埋又有警體，咁其實成套戲已經好豐富噶啦喎。 係啊，其實。因为我觉得佢嘅计算都几准确嘅，即系如果佢知道要卖去譬如英国啊、美国啊或者欧洲地区，佢要摆啲咩入去？咁其实我会睇落去个编剧都虽然系有话有一本小说做 backbone 啦，即系做骨干啦，咁但系无可否认咧，编剧都用咗好多心机去部署嘅，因为好多画面咧，其实我觉得睇画面，即系如果你纯粹睇文字咧。可能未必會諗到有咁豐富嘅，咁佢的而且確係將畫面即係嘅優勢咧擺咗出嚟，係啦，咁變咗睇落去咧係好流暢嘅，成套戲你唔會覺得兩個鐘啊，雖然嚇 係咯，123分鐘喎，係 啊，兩個鐘啊，但係唔覺嘅， 好啊， 覺嘅，因為佢好爽。 好咁啊！今晚咧，多谢晒你阿力啦，推介咗呢一套《天才少女福尔摩斯》啊 ，Enola Holmes 啊，咁啊，我都翻去睇下，虽然都成两个钟，但系讲到咁精彩，我都要睇一睇。下个礼拜五再同 Eric 倾过 ，Thank you， 拜 拜。 I'm runn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LeBron.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 This is getting heavy. Can't hit a baseball when I'm ready. Life is sweet as honey. Yeah, this is beach trade like money. This is going all alone. I'm meant to die. I'm good to go. I'm diamond. You know I go up. Hey, let's go. 晚上十点半钟，听日有 BTS 嘅 Dynamite。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77%。先听一次新闻，翻嚟继续会有敏感时刻。十点半钟之后嘅敏感时刻会有敏大人加入嘅，我哋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第五日新增个案单位数。两名分别40岁和50岁的患者和本地个案有关。另外再多一名患者离世，累计105人死亡。84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病人下昼不治，居住在慈云山慈云村民建楼，和稻香群组有关。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网上撰文说，香港基本上已经遏止了由7月初开始的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但是零星源头未明的本地个案说明社区内仍然有病毒传播的风险，不能够松懈。他說香港健康碼系統技術開發工作已經基本完成，因本地疫情反彈未能夠落實，隨著疫情漸趨穩定，會爭取與廣東省和澳門當局重啟討論，相互以核酸檢測來達至豁免強制檢疫安排。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正是諮詢公務員團體有關現職公務員宣誓的意見。他說，如果公務員在網絡的私人言行被人公開之後又惹人質疑，當局會小心審視有沒有違反誓言。聶德權說，公務員的言行要與身份相稱，不應該實際上或者觀感上與身份有衝突。他又說，計劃下個月向各政府部門發出通告，要求今年7月1日之後入職的公務員簽署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的聲明。海洋公園說，下個月1日起視乎員工職級減薪 5%-15%， 相關安排年底再審視。園方表示，新冠疫情持續已久，極度嚴峻的市場環境未見逆轉的跡象，必須持續實行嚴格的成本管理，並且秉持謹慎使用政府撥款的原則。園方又說，今年頭九個月大部分時間需要休園，配合園區重新每日開放為市民提供服務，下個月起會取消員工放無薪假的安排，改為全面復工。園方又說，將會不斷按市況檢討所有成本控制措施，衷心感激所有員工在極富挑戰的環境之中付出的努力。法國巴黎東北部發生持刀傷人事件，警方說兩人受傷，其中一人嚴重，但是沒有生命危險，警方扣留兩名疑犯。巴黎副市長在社交網站說，警察正在尋找一名有潛在危險的人。接近調查人員的消息說，案發地點接近查理周刊前辦公室。諷刺漫畫查理周刊在巴黎的辦公室2015年1月被兩名恐怖分子襲擊，導致最少12死10多人傷。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6805點，跌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249點，升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69，瑞士法郎0.929，加元1.339，人民幣6.829，英磅對美元1.272，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654。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60.66美元，賣出1861.43美元。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B B 啊，你找嗰条扫比系强咩 ？B B 唔系你负责找咩？ 琴日喺屋企唔系咁讲噶， 前日喺铺头你话你找噶， 唉，都话情侣唔好做生意噶啦。 喂，你而家算点啊？ 冇点啊！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崔杰同嗰个周末有情人，佢哋就会讲情侣做生意利多于弊啦，不如一齐听啊！ 好，不过而家找一条数先啦，好嘛 ？On a Saturday night。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五晚敏感时刻10点半钟之后咧，我哋送走咗你啊！力咁喺直播室，而家咧就有敏达人啦，敏达人好， 系 Kitty， 有磨莉喺度啦 ，Hello， 大家好， 咁仲有 Kitty 喺度啦，咁今晚咧继续呢个冷知识之夜啦， 系， 边个问问题先啊？ 我啦，好，我今日全部都系美食题，因为我发现 我都系， 系咩？咁我转啦， 冇， 我要轉禮貌題，好美食題。咁咧，其實咧，因為最近成日都有好多地方咧，令到好多嘢想食啊，所以我就揾咗美食題。咁啊，首先一嚟，不如講呢個瑞士肉丸先啦。 係。 嗱，瑞士肉丸咧，大家都知啦，即係 去買家私嘅薯片可以食嘅。 但我想問一下你哋，瑞士肉丸。原来不是来自瑞士的，它来自哪里的呢？即一个这么传统的食物竟然不是来自上、瑞士啊。 即后来是去到发扬光大的。 是啦。而好笑的，连他们自己的国民呢， 都不知道 的。是啦，都去访问很多人问他们的时候呢，他们都很震惊的，哇，没可能的。好挫败。是 这个意大利呢， 近唔近佢噶？近唔近噶？ 佢都系， 定系中国咁啊？因为好多时咧， 但肉嘅嘢真系使唔使又系指意中国咧？ 我真系唔知喎。 肉可能佢哋烹调嘅方法。 嗱，但我就知道咧，即系题外话啦吓，咁啊讲开又讲啦，因为佢有嗰啲雪藏有得卖噶嘛，佢除咗喺嗰度食之外，佢有得雪藏一包包，你买翻屋企自己整熟噶嘛。咁话说咧。嗰陣時我知道就好開心啦，因為好方便啦，買翻屋企整。咁跟住睇下個成分咧，發現嚇嗰陣時啊，我唔知而家佢有冇改良到啦，竟然有馬肉喺度喎！即係咁，你以為一粒肉卷係咪豬肉啊，定係咩免治牛啊咁樣啦？咁點不知原來有馬肉喺度喎！咁跟住我就冇再買嚟食。 我反而寧願想佢有馬肉喎。 點解啊？ 因為我唔食牛噶嘛。跟住因為自此我知道咗有牛，因為之前有段時間話佢唔知點樣溝咗幾種肉。 係啊。 跟住之後我。就唔可以食啦，因為我好中意食嘅嗰陣時，我好中意溝佢嗰個酸梅醬，嗰個 好似士多啤梨，係啦，紅梅醬咁樣。係 啊，跟住我就覺得哇，好好味啊咁噶，而家唔得啦，食唔到。 唔知道而家佢個配方係點 咧？係咪馬咧？ 我覺得好似係啊。 咁如果係幾種肉撈埋一齊，係咪一個線索嚟咧？ 唔關事，我覺得 唔關事啊。 係啦，你頭先有問過一個問題，就係話佢軟唔軟啦。 其實我記得個地圖應該係唔算好近嘅地方嚟㗎， 唔算好近啊， 係啦， 德國啊。 系咪德國？ 唔係德國， 佢好近都係嗰堆嘅啫。 係咯，同埋德國學食咁多肉，又肉腸係嘛，肉丸都似啊，又唔係啊，又唔係意大利，呢啲都似 美食國家。 係咯，敏達人估得好似嘅咯，已經咁我估法國咯， 都唔係，想唔想開估啊？ 搞錯啊！呢啲真係去旅行食嘢咯， 近嘅喎。 唔算去到好近，但係唔係遠。你哋講嗰啲譬如德國啊嗰啲咧， 嗰啲近唔近啊？會唔會近得滯啊？ 嗰係 唔 係 可以喺附近嘅啦，即係又未去到好遠嘅，都係嗰個版圖附近嘅啦。 荷蘭 三個字嘅個地方， 比利時 係咯， 又唔係意大利 三個字嘅 匈牙利。 三个字都唔 西班牙， 西班牙又乜？我哋向住三个字乱咁估啦， 乱咁估。 俄罗斯咁啊， 俄罗斯远噶咯。 咁仲有咩咧？ 比利时朱古力、卢森堡，你估得好逼噶咯。 仲有 啲大嘅地方， 我而家乜都谂唔到，净系谂到三个字嘅地方。 仲有啲大嘅国家都系三个字噶， 大 大嘅 奥地利。 哎呀，即刻好想开个地图出去睇添。 开啦，开地图咯。 仲有咩国家啊？三个字嘅国家名， 好坚持啊！大家， 等等你估住先。有仲有冇 tips 啊？呢个国家有咩特色噶？ 由嗰个靴开始怼上去噶。 佢自己咧都有一啲好传统嘅食物，而我喺香港都中意食嘅。 吓？ 你欧洲都系法国啊、英国啊嗰啲嘛，但系两个字嘅噃。 系。 爱尔兰？ 唔系。 又唔係俄羅斯啊， 都係一啲算係啊， 係咪東歐國家嚟㗎？ 應該係， 但通常四個字嘅喎嗰啲，波斯尼亞或者係南斯拉夫啊嗰啲，而家叫 等我都開翻個地圖睇下先。你哋搞到我都有啲怯一怯， 係咪啊？三個字嗰啲乜乜嚟啊？嗰啲通常四個字， 唔係冇咁難㗎。 冇咁懶， 係啊！你哋都會知，你哋都會知噶個地方。 你會唔會叫英格蘭咁樣噶？唔會噶嘛，唔會咁叫噶嘛。 又唔係， 嗰啲全部兩個字噶喎。 係 哇，點樣 search 三個字嘅國家？ 有興趣咯。 有啲聽眾已經好猛噶啦。 係啦， 可能係咪估到曬啦？已經 開估啦。 好啊，好好好。 土耳其啊！ 哦，你中意食咩啊？ 好中意食佢土耳其嗰卡巴卷啊！ 哦， 好中意食噶。跟住好啦。咁佢就話原來呢喺兩年前呢，即係2018年嘅4月28号，瑞典嘅政府，仲係佢政府自己講過，突然間喺 Twitter， 佢哋嘅官方嘅 Twitter 嗰度公布呢一件咁震驚嘅事。跟住佢就表示，其實瑞典嘅肉丸呢根本上就係佢哋嘅查爾斯七世，佢哋國王啦，喺18世纪嘅時候，因為喺土耳其嗰度，跟住之後就發現喂，這個食譜好像挺正的，就將這個食譜帶回去他們的國家，跟住之後這個肉丸呢，所以其實呢就是來自這個的土耳其的，所以所有的網民呢他們都立刻就好像很震驚，跟住最好笑是有些網民就說，我欣賞我們自己的地方大方坦白地承認即係呢一個咁傳統嘅食物，唔係嚟自自己嘅。 咁土耳其又係咪真係嚟自於土耳其？ 咁瑞典 呢啲嘢嚟講係咪可能你抄我抄佢嘅啫。 係啊，但係冇諗過瑞典嘅政府自己公開地講呢件事啊嘛。 係 啊，跟住最好笑就係瑞典有啲網民就話：，多謝你哋還原翻個真相，俾翻呢個公道我哋，就係咁樣啦。 飛龍小姐飛龍。飞龙小姐飞落寞，飞龙小姐飞落寞。谁会想到毛毛虫长大了变蝴蝶，谁会想到祝英台爱上了梁山伯，只有飞罗梦小姐飞罗梦，只有只有只有只有飞罗梦小姐，飞罗梦小姐，飞罗什么 起，为什么他会知道古今中外那些提婆的秘密？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他居然说他早有预料？好好， 娘兄啊，英台若是女红妆，娘兄愿不愿陪鸳鸯？ 哦，他是叛逆的野女孩，哦，他居然把世界颠倒过来。你看，你看，就是他的错，就是他不男不女的妖怪。他是女巫，给他上黑色的衣服。他是女巫。小姐躲在家里的衣柜，饿了7300天。费洛蒙小姐有很多的心事，从来不说出，没人看过费洛蒙小姐踏出家门一步，一有人开门打招呼，他就完全变成家具的一部分，他只想在自己家里放风筝。啊，费洛蒙小姐的风筝，屋顶上费洛蒙小姐的风筝，那风筝其实你一就会看见。 娘兄哥，有他看着，只需我来无 声音，收音机啊收音机，我要如何向他呼唤天神正刚的屁，我在这里，收音机啊收音机，告诉我那个频道可以收听你的声音，可以听到绿草如茵，他听见自己心里深处的声音，像风筝一般的一声 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毛利，敏感时刻。 好，咁啊，听完首歌翻嚟咧，头先莫莉问嘅问题，我同敏大人都系估唔到嘅，撞咗10次都 系啦， 大家保持零分嘅纪录。 嗯，我问嘅问题就系瑞典嘅肉丸原来唔系嚟自瑞典噶，咁震撼嘅，到底喺边咧？原来喺土耳其。 嗯、 好啦，跟住系咪问大人啊？ 嗱，我哋都啲粥粉面饭问题啦， 系啊， 到底咧？意大利粉啊， 系 嘅来源地喺边度咧？ 呢、這个我听过、哦，嗱，我唔知佢真定假啦吓， 系中国， 我都听到呢、這个， 系嘛？ 系啊，话就系话边个咧？啊，嗰阵时意大利嚟 咩拿破仑 教嗰个咧？ 马可波罗吧？ 马可波罗 系好似有个传教嘅人走过嚟， 传教啊？ 系啊，话咩食完觉得好正，佢带翻过去噶嘛？好似系咁样噶嘛？跟住喺嗰边就制成咗意大利粉噶嘛？ 嗱，我哋啲 Chinese 就咁样 believe 啦。 如果第二个讲法 系咯， 咁未开股噶啦。 吓，即系 我哋估耐啲，我哋估耐啲，我哋估下点解咧？不如 唔系，系咪中国先？ 唔系， 吓？唔 系，系啊！我哋中国人咧系有个倾向嘅，乜都觉得系中国人发明嘅。 日本冇理由啊，意大利、啊， 你而家系估紧定是探紧？ 系啊，我就你见到讲日本，系啦，我望一望文大人个样子，睇下佢面， 佢冇反应就啊，冇理由啊。 我想唔想约你去街咧？咁 系啦，都系讲下啫。咁呢个有冇 tips 啊？近唔近意大利噶？系咪欧洲嘅国家？ 都近意大利嘅， 都近意大利啊！ 又开翻个地图睇下啲咩先？ 意大利附近有啲咩咧？ 系啦， 搭翻瑞典， 又搭翻瑞典， 德国 系咪咧？ 德国人食唔食意大利粉嘅咧？ 系德国人食猪手嘅啫嘛， 德国人 食薯蓉噶嘛， 粉面饭 又真系好少嘅。你系咪开紧只靴出嚟啊？ 系啊，法国。而家亂咁作一啲名先啦，等佢開到個地圖位置。 奧地利，定係真係瑞士咧？翻瑞士咧？ 波蘭， 匈牙利。 俾頭先我哋冇估啊，三個字。 係喎，點解冇估？係 幾多個字啊？問大人， 都係三個字嘅。 嚇，都係三個字。 嗯， 我哋頭先， 我哋今日係研究呢個歐亞地圖喺度。 我哋都噏唔中啊，頭先。 係咯， 係啊。 哇，仲有啲咩？唔系土耳其啦，一定。伊拉克冇理由啊！做乜啫？ 阿富汗咁样，几日阿富汗都住，真正系意大利粉嘅之家咁样，正宗。 系咪要得世界地图啊？ 系啊系啊，我揾咗个可以咩放大版你睇。 咁你 up 下啦，我未揾到。 好啊，冇理由系。罗马尼亚四隻字嘛，意大利分唔意大利咯， 三个字嘅、 意大利死啦！原来佢啲细地图仔睇唔到噶，要喺下面再揾噶。 有冇 tips 啊？ 不如我开估啦、 哦。好啊好啊， 但我哋成日觉得咧，系马可波罗偷桥啊嘛，系啊，去到我哋中国揾咗个 master chef 啦，睇晒啲嘢啦，然后粥粉面饭就偷晒过去啊嘛，即系呢个中国四大发明 系 不可置疑系中国人噶嘛。但系无论呢个意大利粉啊，即系其实咧最初咧呢、这个即系可以叫意大利面或者意大利粉嘅，就可以追溯翻喺呢个公元五世纪咧犹太教嘅即系经典当中咧就叫塔木德。已經有人記載咧，有人就係食呢一隻面噶啦。咁、但係根據咧呢一個西元十二世紀咧，就係嘅記載咧，其實咧啊意大利粉呢樣嘢咧，早已經喺西西里島啊已經係有噶啦。咁即係話意大利粉其實真係意大利粉嚟嘅，而家調翻轉啦，啱啱同阿莫莉嗰、那個嗰條嘅思維係唔同嘅，佢嘅來佬嘢嚟嘅。係啦，我哋唔係啊，其實我哋成日覺得意大利粉係中國人傳過去，佢就唔係，佢本身已經係有噶啦，喺十二世紀咁樣。咁同埋咧因為意大利人咧，即係佢。針對呢個意大利粉嘅做法咧，真係包羅萬有噶嘛！你見有好多啦，正有 fettuccine 啊，依家即係 lasagna 啊，又有 angel hair 啊，即係好多款式嘅。咁但我首先就講翻咧 spaghetti 啊， 係 spaghetti 咧，其實咧就係呢一個眾數係一個 plural form 嚟嘅。嚇，係啊，原來 一條 咁 係點咧？ 一條嚟講咧，又點叫咧？ 係，呢個第二條問題嚟㗎。 啊！你可以估下 噶，你做咩咁多嘴啊？几甜嘅，你明知而家我哋个个都冇分嘅时候，你 唔系就系 尝试，我要 spaghetti， 但系有 s 嘅咁样。如果得一条嘅时候，你会点叫咧 ？spaghetti 冇 s 嘅咁样， 冇 s 嘅，唔系而家系讲一条嘛， 一条啊， 加个 a 字喺前面， 唔系 spaghetti 就系众数啦，系因为我哋食亲都食一扎噶嘛。即系 people 咁样噶嘛， 系咪真系似翻呢个字噶？ 似噶。啊，讲完你就哦咁咋咁样？ 头先 Kitty 讲 唔系 spaghetti 咁样啊？ 唔系，啲意大利人 spaghetti 差唔多啦 ，spaghetti 啊， 总之你将嗰啲包加过落去。 spaghetti 啊 ，spaghetti 啊， 佢加 R 啊， 加咪加咗 vowel 啊 ，vowel 啊 ，vowel 即系嗰啲 a e i o u 啊。 我头先话加个 a 字咯， 加咗 i 字啦，咁啊唔系 spaghetti，spaghetti。啱啦，吓系啦 ，spaghetti 就系佢尾系 I 啊嘛， 系啊， 咁你只要 spaghetti 咁咧就系一个有一条啦， 哇 ，Kitty 有分， 系啦，咁啊代表乜嘢咧？其实咧就系代表咧一条好细嘅线，就系叫即系我哋好似 spaghetti 啦， 即系面 spaghetti 啊 ，spaghetti 啊，即系代表一条好细嘅线咯。佢哋觉得系好细嘅线。 会唔会人真系嗌咧？唔该，我要 spaghetti 啊。系啦，咁啊嗱，至于咧，我哋即系整体嚟讲咧，即系 spaghetti 啊，或者系angel hair 啊，咩 啊，咩，我哋咧嗰啲就叫做系 pasta 啊嘛。 嗯。 啊，其实 pasta 咧最初嗰个意思。即係其實叫下撈亂咗咧，即係其實佢都係有啲蛋糕啊、甜品啊、啲 pastry 嘅、 哦， 其實就撈到亂咗啦，所以就即係 overall 咧就會叫做 pasta 呢樣嘢啦。咁而至於呢個我哋咧，即係唐人咧，因為基於有時粉面咧唔係分得咁清楚啦，咁所以有啲人就叫意大利面，有啲人就叫意大利粉啦。 對我嚟講，意大利麵同意大利粉都係一樣嘢，我都會照咁樣嗌嘅，嗌翻意大利粉嘅啫。 咁嗰人都係叫 spaghetti 或者冇人嘅，叫 spaghetti 咁樣啊。 似你叫我信服，好比灵符，被你消遣到不无辜，拼命要美化这感情，如何期待你替我辛苦？为何勉强到我都几乎离弃是非不顾？为何也算爱我，但动机很模糊，就算撕开一身皮肤，有肉有血有哪位在乎，能挨完你亦自觉庇护。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痛恨我曾承受太好心肠，期望宽恕你到侮辱我善良。处压抑悲愤，为何会对爱侣性讨好比仇人？对得起真说的情感，要像野兽发舌先像人，为何还要伪善到呕心？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好痛恨爱曾承受太好心肠，宁愿憎护你用恨疗愈创伤。 都不正常，为何还选择遗忘人性？没你在场， 更好势头。习近平指出，中日经贸合作在疫情冲击之下逆势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和巨大潜力。希望双方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公平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提升合作质量和水平。共同社报道，菅义伟和习近平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紧密合作。日中关系的稳定不单止对两国、对地区和国际社会而言亦都极其重要，但在会谈中未有谈及习近平作为国宾访日的事。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说，菅义伟向习近平提到香港局势和钓鱼岛问题，并且表达关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845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54点，是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5，瑞士法郎0.929，加元1.341，人民币6.827，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67美元，卖出1863.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并且会喺听日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三人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毛利，敏感时刻。 咁繼續敏感時刻喺直播室咧，有敏大人啦、莫莉同埋 Kitty 喺度嘅。咁啊，頭先嗰半個鐘咧，莫莉同埋敏大人咧就出咗呢個食物題，咁啊，我竟然得到一分，憑住呢個 spaghetti 得到一分。嗱，咁啊，食完咁多嘢咧，不如我問一條運動題咧，係啦，喐動下啦。你哋有冇玩过标枪呢个运动咧？ 系咪、一支竹咁样一只飞过去啊？ 嗰啲系标枪咯。 我有玩过，我读书嘅时候。 系啊， 叻噶！因为我读书嘅时候咧， 已经好大力噶啦。 唔系啊，唔系啊，体育堂要我哋点都要学啲噶，即系嗰啲高尔夫球啊。因为我哋学校啲人知我哋读唔到书， 学校 系啊，知我哋读唔到书就话，不如你练下啲运动啦， 一技之长。 系因为跟住之后咧， 即系可以劈炮。 同埋因为嗰阵时我哋学校咧一个礼拜。 係有兩堂體育堂㗎，比其他人多好多㗎。 哦， 即係 你間學校 係啊，即係總共四堂啦。即係通常大家連堂一個禮拜一堂㗎嘛。係、 哦、 即係我哋總共有四堂㗎。 哦， 係啊，因為只係讀唔到書啊嘛，所以我有練過呢、這個啊，有 飆槍喎， 係啊，一夜飛出去咯。 咁你有冇參加過陸運會嘅比賽啊？ 冇。 冇，我即係淨係喺學校， 太渣。 但係學校 圓球嗰啲全部都有噶。 你喺邊度標啊？冇可能學校有得標。 有啊，我學校好大草地噶嘛。 哦，有大草地咁犀利。哦， 係啊，高爾夫球乜都有得玩。 咁你標到幾多米啊？ 唔記得啦。 係啦， 唔記得啦。 問題就嚟啦， 好 易標親人嗰啲。 係咯， 因為太大，我哋只能夠向同一個地方方向飛 嘅 啫。 唔想救人嘅。 係啦，係啦，就飛過去咁咯。 因為佢可能係比較郊外啲嘅地方，亦都有足夠 鄉郊 嘅情況。冇錯，我就係想問啦，而家啊呢個標槍嘅世界紀錄啊，到底係標咗幾多米呢？ 哇！ 所以其實 一般標幾多米我都 嗱，所以咧磨呢標過咧，應該係有一個、啊、即係有一個參考嘅數字 俾你 啊嘛。但係佢完全唔記得咗自己標 幾廿幾年前上過一堂半堂啫。 咁有個，但你都知道啊，大概標咗幾遠嘅。即係你標完之後，使唔使執翻支槍啊？ 梗要啦。 咁啊係咯，咁你使唔使行好遠去執翻支槍？ 梗係唔使啦，我哋嗰陣時求其玩嘅啫嘛。 咁你自己標幾多嚟乘二咁咯？我諗就 唔 係 喎，佢話最長世界紀錄嘅，我諗乘四添啊，分分鐘。我哋就咁揈下揈下就算㗎啦嘛。 但你會唔會標到唔見咗啊？定係哦，其實都喺前面 嘅 啫。 前面嘅，前面嘅。 靠你啦呢题， 系啊，谂翻那些年嘅画面， 呢就题开始我决定退休啦。 三百米啊， 有冇咧？二百几、三百米有冇咧？ 冇咁多， 冇 咁多， 冇咁 多，冇咁多。 一百米有啦啩？啊，唔系，系一百米，即系我哋跑快，一百米到啦。 嗯， 如果系嘅话， 嗯，敏大人估咧， 我估二百米到啦。 嗯， 二百五十米啊。 有冇啊？啱 唔啱啊？定系我哋要縮窄啲範圍啊？ 一百米好短嘅啫喎， 係，但係一支標槍喎、 啊，但係啲標槍唔係嗰啲咩 arrow 大嘅名，有嗰啲叫咩啊？ 我記得攞個係重重地嘅都， 但係大隻老標噶嘛， 係啊，都重噶。 不如開估咯，我哋唔估咯。 好， 我估一百米。最后答案， 好 问题啊！ 哎呀，我应该头先问系男定女啊？ 争好远， 唔系男女都有分别喎， 系咪争几远噶？ 都争成廿米左右。 嗱，女仔一百米啊，男仔一百米， 冇咁远嘅。原来咧，佢话现时嘅世界纪录咧，呢个应该系女子标枪嘅。女子咧就 系 一个捷克运动员嚟嘅，就系零八年嘅时候咧就摘到72米28。 嗱， 但系其实咧，头先你哋讲嘅标过一百米咧，都有男人系试过嘅。但系咧，原来咧。一開頭咧，初期嗰啲運動員即係興起呢項運動嘅時候，即係五幾年啊嗰啲咧，都係八十米左右嘅啫，即係啲男人摘。啊，點不知咧摘下咧，即係隨住我唔知係咪即係營養更加發達啦，一路後來嗰啲運動員咧越標就越遠喎、即係譬如而家初期咧，可能幾十米，跟住破咗七十米，哇好勁啊！破七十米，跟住破八十米，哇破八十米好勁啊！跟住後來咧有一個咧破咗一百米，咁但係咧破咗一百米之後咧就出現咗一個問題啦，就係咧啲人會覺得。會驚個安全出咗問題，因為標得太遠嘅時候咧，佢仲要嗰個標槍咧，佢有時係平咁樣降落嘅，咁所以咧就會令到人哋覺得哦唔得啦，我要即係再設計過 個標槍， 係佢再設計過個標槍， 令佢重啲係咪啊？ 係啦，令到佢嘅頭咧重啲，個尾咧就闊啲，咁咧就令到佢咧其實係會影響到佢嗰個擲嘅距離嘅，就會再用翻呢個新嘅設計嘅時候咧，就會擲得近少少嘅，咁所以咧後期嘅一啲記錄咧就會冇 短啊， 係啦，就會短咗啲嘅，即係喺呢一個標槍嘅設計fine tune 咗之後咧，之後嘅記錄就係冇咁勁嘅， 咁嗰個世界紀錄保持者咪好開心咯，呢一世都唔再贏過佢咯。 係啊，張勁係咪一百米啊？ 但我想話咧，一百米嗰個咧，佢又有啲特別嘅事嚟嘅。嗱，因為咧佢一百米嗰個咧，暫時咧歷史上咧就係唯一一個嗰個人啦，因為個名我唔知咩文嚟嘅，我都唔識讀啦。咁總之咧就係得佢一個。就係摘過一百米嘅啫，咁但係嗰位咧就係東德嘅標槍好手嚟嘅，標咗104米，咁但係嗰年咧 他就冇去参加呢个奥运会、哦，因为咧东德咧杯葛1984年嘅洛杉矶奥运咧就冇派到去出赛。 咁佢个 record 点嚟嘅咧？佢喺东德奥运会，唔系 我估可能 奥运会运动 喺自己嘅比赛咯，即系唔系奥运嘅纪录。 咁佢就唔系全世界瞩目睽睽睇住噶咯噃。 系啊，所以佢就其实佢好有可能就系嗰届如果佢去奥运咧就攞金牌噶啦，因为之前一路都冇人摘过100米以外嘅。 算啦，奥运金牌啫嘛， 我哋冇攞过就。话啫嘛， 边有咁好一家人齐齐整啫？屋企食饭紧要啫。 好，咁就我哋都冇分，咁啊， 你有你近啲， 你近啲、 哦， 你都有分。 好啊，多谢你俾分我、哦。咁我就不如继续美食题啦。我想问你哋啦，有一个嘅美食，咁就系日本嘅知名美食嚟嘅， 系。 咁但系咧呢一、這个嘅知名美食，原来又系唔系日本？嘅傳統美食嚟嘅喎， 中國中國 唔係，我反而今次想問嘅咧， 想問係咩美食係嘛？ 係啦， 天婦羅， 點解你知㗎？ 我真係㗎。 切， 唔緊要唔緊要，有第二條咧。 我而家係用做緊天能啊，先俾個答案你，然後你後你啲逆轉啊，先俾個問題啊。係 啦，冚翻曬所有故仔出嚟。 啊，因為我點解咁講咧？我好似記得， 嗯， 我之前揾冷知識嘅時候，我有諗過問天婦羅係嚟自邊個地方，但我最尾冇問到。 係，但係你知道啊呢、這個故仔、 我而家要諗翻啦，我而家唔係好記得。 唔緊要，走啦，你慢慢繼續。 我有一分已經夠啦。 有一分俾你，而家我哋三個。有一分啦， 系啊， 好， 唔系我有两分啊， 冇啊，我今日 我 spaghetti 啊， 系， 我今日冇分啊， 咁你问咩啊？问喺边度嚟啊？ 嗱，根据咧 BBC 呢个报章就报道啦，呢一个嘅地方我唔需要你哋估啦，即系 我记得系三个字噶，系咪？ 系啦， 系咪西班牙？ 唔系，其实就系十六世纪嘅时候，葡萄牙咧， 葡萄牙 系啦，就有人带过去日本嘅， 嗯， 咁我想问下啦。点解葡萄牙人要带呢一种美食过日本咧？ 传教葡萄牙 系啦， 因为佢本来以为系去澳门，点知去咗日本。 系啦，系咩？ 因为咩？ 佢冇得带过，要当场炸噶。 因为咩事佢会突然间将呢一个传统遗留咗喺日本嗰度，等日本就发扬光大咗咧？ 咩事？ 系啦， 我记得系关海鲜事嘅。 水手事咯，唔系海鲜事，系水手。但系我唔介意你当水手系海鲜嘅其中。 水手咪可以攞到好多海鲜翻嚟咯， 咁样比较长啲啊，保存得。 唔系。 水手、 其实呢我是想吃多想估的。 是啊我都好肚 饿。你想想我几耐冇吃日本嘢。 你开估啦。 我开估啦。其实呢就是乜嘢呢就是呢葡萄牙的水手呢因为嗰时呢好多都是信奉呢个天主教嘅教徒嚟嘅。咁佢哋就会有一个叫做大斋嘅节。期間啊，呢個大齋節咧，佢哋就原來都係唔可以食肉嘅、哦，所以佢哋就會將一啲青豆啊，或者其他蔬菜啊，即係譬如我哋成日而家天婦羅都會食嘅南瓜啊嗰啲啊，茄子嗰啲，就會攞嚟攞啲面糊啊，就包埋一齊攬完之後就攞去炸，咁又代替一啲嘅食品咁樣嘅。咁結果咧，葡萄牙人走咗之後咧，呢、這個天婦羅咧就繼續留低、哦，而且日本人咧仲將佢發揚光大，去到而家咧已經會有肉嘅啦，即係會有呢個蝦。甚至乎有炸丸學蟹啊，之如此類嘅。咁、所以其實原來日本嘅天婦羅一開頭唔係日本嘅地道美食嚟嘅，係、葡萄牙人帶過去噶。 你我情人運已早注定，愛到連情話我都無聲，拍合照無反應，你亦會由得我做。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一起多冷静，这种有形激情，温度无谓故意调整，喜欢到我。都眼泪，听说 凡男士至今要睡，我同坐床心里，你话我含蓄到像雨水，我的真性情只需你做证，不想多解定这曲线型恋情，品味迎合那个视听，喜欢到我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好，听完首歌翻嚟啦，跟住就轮到敏大人出题，系咪都系美食题啊？ 都系美食题， 系 系 正啊！今日 佢惊你听住唔食宵夜，系咁问， 有啲肚饿添。就係、是、咧，嗱頭先就講咧，意大利粉或者意大利面咧就叫 spaghetti 啦，咁啊單數叫 spaghetto 啦，咁、嗯、我就想問啦，米飯咧英文叫乜嘢 ？rice 係啦 ，rice 呢個字咧其實嚟自邊個國家嘅咧？ 嚇！ 最早啊， 英國咯，呢、這個咪英文嚟嘅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點解咧又？ 你要諗下邊啲人食飯嘛，英國人都唔好食飯嘅。 哦， 系咪先？ 土耳其人好食饭咩？ 系咯，土耳其饭。 唔知我估咗，因为 你头先我去食嗰啲烤肉卷， 因为我见土耳其有嗰啲烧羊肉，跟住就嗰啲串烧，跟住就有一煲饭咁样噶嘛。 但我 buy 你呢个谂法，咁我估印度 系啦， 印度 系啦，印度印度系喎。 印度，我而家唔系讲紧即系米饭咧，系边个国家食先？ 系 咪边个？即系我 呢个名英文名边度嚟？ 呢个英文系嚟自边度？ 咦 ，Kitty 讲印度可能啱。点 解啊？ 嗰阵时英国系统治咗印度定点噶嘛？咁跟住之后，咁佢咪喺嗰边咪啲印度人咪学？英文咯，咁見到啲米咪要嗌 wise wise 咁， 跟住傳 西人西人， 係啊係啊，跟住傳翻過去英國，跟住即係話傳翻外國人嘅時候就哦個米就叫 wise 啦咁。 我點解唔係咧？又唔係英國 啱啱啊？從呢個途徑嘅話，唔啱啦。 你哋估英國㗎啱，但其實英國都係借人哋嘅、 哦，英國係借人哋嘅。 係啊，你真係估唔到原來係、嗯。總之其實咧， 仲唔係意大利？又是 Risotto 的 friend 啦，就是啦， 真系啊， 就是 Risotto 的 friend，Kitty 大比数赢我 今日，我真系一个食家嚟 嘅。Rice 咧，其实系喺英国咧，就十三世纪咧先用嘅，佢咧就偷咧即系法国人嘅，就叫 Ris。R I S 咁而法國人咧就偷意大利人嘅就係 Risotto 啦咁樣， 係 啦。咁但係至於係邊個種先咧，其實咧就眾說紛雲嘅。 咁譬如喺即係中國考古嘅學家咧，就會係中國先啦，係咪啊？即係喺呢個長江流域嗰度種先啦。 係， 但係去印度嗰啲考古國學家咧，就係跟住喺印度啦，就喺呢個恒河流域嗰度開始先啦。 係，好咁，所以都當我啱啦，係嘛？如果追嚟追去追翻 你 意大利 啦 ，short 圖啦， 係啊，好啦，咁啊呢一個咧。都算唔算食物题呢 你唔使就我哋喎、 啊，好痛喎、 啊！嗱，大家做嘢好攰啊，想瞌眼瞓嘅时候咧，都会饮咖啡或者啲能量饮品嚟到提神啦、啊。原来喺古罗马嘅时候咧，古罗马人咧都系属于自己能量饮品嘅、啊。不过可以话俾你听，呢一样嘢系好呕心下嘅。就是将 神油，神油， 神油是什么来的？ 我不知道、啊、 神油要来查的。 我知道但是它的 ingredient 是什么、啊、 我都不知道、啊、这个真的冷知识、 啊。是什么、啊、 这个下次可以找一找多抹低它。神油的成分是吗是是、啊、这个就是古罗马人能量饮料的成分、 嗯。 主要是有两样东西混合而成。两者煮热了之后呢它可能会磨成粉加入去饮品当中而制作出当时的能量饮料的。嗱、 嗯， 佢哋咧更加认为呢一种嘢咧有提神嘅作用啊，所以当时负责揸战车嘅骑士一攰咧就会饮呢一种嘅饮品去到提神噶啦。咁、 嗯、 到底呢两样嘢有啲咩咧？你估下啦， 小便。 你 話嘔心啊嘛！ 真係 咁叻， 未中， 係 啦， 飲料啊嘛， 都向呢 係啦，飲料啊嘛，你話 都向呢個方向諗啦， 馬嘅小便。 你都是向那方面想你越来越近了是都是动物的一些东西。 马粪。 是的马粪。是的。 海胆、啊。 马不是马以前打仗一定最多马的。 古罗马还有什么 羊。 羊的。 羊的。小便。 粪便。都当你啱啦， 羊嘅粪便啊， 山羊嘅粪便啊，冇理由一分啊，仲沟埋啲咩咧？ 冇搞 嗱，我觉得呢下都有啲， 咁猫屎咖啡都系用猫嘅， 点同咧？有个壳装住， 佢系要个咖啡嘛，个粒佢唔系要个粪便啊， 咁沟埋啲咩咧？嗱，我觉得其实都有少少 make sense 嘅，唔知点解 羊奶咁啊？ 唔系 羊奶。 是液体来的啦。 液体。 是啦问题是水都错。 是液体都不是啊。 是液体来的啦是液体来的啦。 但是都是核突的东西。 不是核突的不是核突 的。好味的这个是。 我又不觉得啦但都醒地的都醒醒 地。我刚才问。 差不多的啦差不多的啦。 走啊。 差不多的啦是这个方向的啦。 70%。 咖啡无聊。 有时煮餸都会落的。 醋。 是啦就是捞埋啲醋啦冇大人有一分啊。 哇我终于有一分啦。 醋我因为我成日都会殺菌啊嘛同埋佢嗰个酸呢、嗯、可能都会提神嘅。 我諗到已经觉得呕心啊唔怪之嗰陣时啲人提神一叫你飲得啦我寫晒就唔飲啦。 唔係喎我想话有个皇帝呢个古罗马有个皇帝阿尼禄呢係呢个飲品嘅爱好者嚟㗎喎。 但尼禄傻傻地㗎喎。 所以中意啦。 焚城嗰个嘛 ，anyway， 再讲继续 啊。哦，咁啊，冇啊，跟住佢咪好中意同啲 friend 开怀畅饮呢个山羊粪便加醋嘅提神饮品咯。 所以后世嘅人咪知道，哇，傻傻地， 傻傻地嘅，其实可能 就成个罗马咁样咯， 可能就因为咁啦。嗱好啦，咁啊总结下分数， 敏 达一分， 系啦，敏达一分，我一分 ，Kitty 有两， 大比数三分， 好耶。 我们一起走浓郁亲密之风管它暴雨狂风我们一起走就算雨下的再汹涌有你有还有梦在某个角落在某个星空在哪里闪烁谁不曾错了又错却一错再错谁不曾爱做梦别偷偷摸摸却不曾去皱眉头每当我快要罢手爱情要断头是你再次感动我 从爱将人变缄默，多少人事都被动，错过了都不懂，浇熄了心中的梦。 玩到呢一度，十一点半钟新闻之后，我哋会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室外气温有28度，相对湿度77%。先听一节新闻啦，翻嚟嘅仲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第五日新增个案单位数。两名分别40和50岁的患者同本地个案有关。另外，再多一名患者离世，累计105人死亡。84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病人在下午不治，他住在慈云山慈文村文建楼，同稻香群组有关。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网上撰文说，香港基本上已经遏止了由7月初开始的第三波新型肺炎疫情，但零星源头未明的本地个案说明社区内仍然有病毒传播的风险，不能够松懈。他说，香港健康码系统技术开发工作基本已经完成，因为本地疫情反弹未能落实，随着疫情渐趋稳定，会争取和广东省和澳门当局重启讨论，相互以核酸检测来达至豁免强制检疫安排。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香港健康码系统技术开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因为本地疫情反弹而未能落实，随着本地疫情渐趋稳定，会争取和广东省和澳门当局重启讨论，相互以核酸检测来达至豁免强制检疫安排。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表示，创新及科技局正是研发一套感染风险通知系统，利用科技帮助市民记录自己所到之处，并在有关处所出现确诊个案时发出通知，让市民评估感染风险。研发工作即将完成，当局会同的士和食肆等业界探讨如何推出，并且由市民自愿决定是否使用。他又說，在亞博館內增建的社區治療設施預計在幾個星期內完成，而在亞博館旁邊空地全新興建的臨時醫院項目就爭取在大約4个月內完成。據了解，深圳12名港人案部分當事人的家屬已經透過入境處向深圳公安申請取保候審，即是類似保釋的手續。保安局回复本台查询时，无透露协助几多名家属转交取保候审的文件，只是表示10名家属提交不同内容的书面诉求。入境事务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和驻粤办已经即时按既定机制向内地机关转达。保安局又表示，目前和相关家属进行超过120次联系和13次会面，除了了解最新情况之外，亦都根据被捕疑犯家属的意愿提供可行的协助。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菅义伟通电话。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强调中日互为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近年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保持向好势头。 習近平指出，中日經貿合作在疫情衝擊下逆勢增長，展現出強勁韌性和巨大潛力，希望雙方共同維護穩定暢通的產業鏈供應鏈和公平開放的貿易和投資環境，提升合作質量和水平。共同社報導，菅義偉和習近平同意就國際及地區問題緊密合作，日中關係的穩定不單止對兩國，對地區和國際社會而言亦都極其重要，但在會談中未有談及習近平作為國賓訪日的事宜。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說，菅義偉向習近平提到香港局勢和釣魚島問題，並且表達關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6,924点，升1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67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5，瑞士法郎0.93，加元0.341，人民币6.826，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64.31美元，賣出1,865.4美元。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風勢頗大，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驟雨較多。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洁同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 不如我们学校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星期五晚咧，11:30鐘之後，我哋有性情中人嘅環節啦。 係啊 ，Kitty。 咁今晚咧，我哋繼續邀請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療專業協會嘅會長 Anna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性知識嘅。Hello Anna。 好，大家好啊。 係。 一次聽到大家聲音都要好珍惜嚇。 冇錯。 咁我哋咧係啦，咁我哋今日咧不如講下咧就係一啲中學生點樣提援交嘅問題啦，都係我哋協會嘅一啲研究嘅。 係係。 而家咧嗰啲 part time girlfriend 啊，好盛行噶。網上面係你社交平台打PTGF 咁樣啦，勁多。而家甚至乎唔好話 part time girlfriend 喎。part time boyfriend 都好多噶， 系啊， 系啊，唔好以为就系得女仔先会做。 但系首先咧，我想问一下 Anna 咧，援交嘅定义 系 咩咧？ 系咪一定会牵涉性嘅咧？ 系，其实咧，我哋当时我哋做呢、這个研究嘅时候咧，喺援交呢度咧，我哋都打咗个括引号啦。即系其实我哋都系问翻啲中学生点睇，佢哋觉得咧乜嘢系属于援交咁样吓。咁当然学术上就唔系话一定会有一个好实在响点样就系援交点样，但我哋系想了解一下咧，其实啲 同學啊，喺中學嘅階段佢哋點睇咁樣嘅。咁至於你話 part time boyfriend girlfriend， 我哋記得有一集咧，咪講過有啲男士可能有四十六十幾啊，啲女士都有四十幾個啊，咁佢哋都係講緊嗰種即係內心嘅孤獨感，不過又唔想去進入婚姻，咁就用咗一個 part time boyfriend girlfriend 嘅形式去處理佢哋嘅關係咁樣。咁但係至於回家方面咧，其實我哋就即係問翻啲同學仔咧，佢哋覺得同啲陌生人行街。购物啦、食饭啦、娱乐啊，费用都系由对方支付啦。咁啊，呢个系总客。另外咧就系咧话除咗以上所提咧，仲要收取埋对方啲礼物嘅。咁有39% 系咁。头先嗰度就43% 到啦。我哋都收到成2000多份物券嘅，系咁然之后咧就话仲要加埋咧收取埋金钱报酬嘅，咁过咗嗰度就成56%。咁然之后咧就系再多啲嘅就87%啦吓，即系话俾啲陌生人拥抱啊、接吻啊、抚摸身体啊，争取啲报酬咁样吓。咁呢个就开始有少少所谓嘅 part time boyfriend girlfriend。嘅行為啦，身體接觸咁樣嗬，咁然之後86%就認為咧係要加埋咧係同陌生人性交同埋換取報酬嘅，咁呢個係即係當時個調查咁樣去睇到嗰啲人咧係點樣去睇，呢啲係啲中學生嚟嘅， 咁呢個係咪最多人揀選係呢一個啊？ 是啊，嗱，最多人就是去到身體接觸嗰個就多啲人嘅，兩個都差唔多90%噶啦。 咁即係話對於中學生嚟講咧，佢哋都已經都覺得就係、是援交啦，或者 part time girlfriend 或者part time boyfriend 啦，等於性交噶咯，係咪啊？啲中學生會咁諗。 覺得要有身體接觸啦，同埋有性交咁先叫到，即係先至用呢個 term 咁樣。 咁啊系啊，佢哋觉得俾咗钱啊嘛，系咪咧？ 即系收咗钱就要提供服务咁。 系啊系啊，佢哋觉得即系一种系即金钱系令到佢用个身体啊，或者用个关系咧，系有啲金钱嘅报酬咁样。 好，咁 Anna， 我又想问一下啦，即系做完呢一个嘅调查之后咧，有冇一啲结果系令到你哋觉得好出乎意料，或者你哋冇谂过啊？原来呢班年青人系咁样谂嘅咧？ 其实呢我都想问一下，即就咁一般嚟睇啦，大家觉得即佢哋点解即比中学生咁讲，点解佢会参与呢一类嘅活动呢？ 就係为咗钱囉。 我觉得有啲可能觉得闷。 係咪 都有可能。 冇钱交学费呀，定係冇钱食饭呀咁样呢？ 我觉得佢哋已经去冇钱追求名牌，因为我觉得钱交学费嗰啲可能屋企人已经帮佢。因为佢哋嘅物质主义可能多，或者点数卡囉为咗。同埋闷囉头先所讲。 係。咁呢喺我哋嘅调查当中呢，差唔多90%啊，87%咧，都系话咧想赚取金钱咧，去可以有啲高啲嘅消费，例如真系买名牌手袋。当然我哋嘅访问对象当中，即系全部都系女性啦吓，即系嗰啲男性就冇话自己有做呢个行为嘅。咁然之后咧，第二样咧就系中意对方送俾佢嗰啲名贵嘅礼物啦。咁呢个排第二，第三咧吓、第三你估系咩咧？ 第三个原因 唔系闷啊，寻真爱 啊， 有啲可能真系会的， 未至于系真爱，佢觉得佢揾嗰种咧系被宠爱嘅感觉。系咪 啊？咁又系又有钱使， 唔系即系好似被照顾咁咯？可能即系头先听阿 Anna 讲嘅几项，譬如话陪你食饭啦，送礼物俾你啊，咁样咁可能佢就会觉得呢一种，即系当然我会唔认同啦，即系佢哋可能就会觉得呢一种就系宠爱佢、溺爱佢嘅表现啦。咁 冇错，冇错，系啦。咁亦都有排第四咧，就系、是、有40%，有42% 咧就系赚钱去滥用买啲滥用嘅药物咁样。咁你估有几多人系想帮补家计交学费嘅咧？ 我觉得好少， 几多 percent？ 头先你话药物嗰个几多啊？ 40%都有， 42%系。 我估 你真系咁聪明嘅，无理即刻知道唔会系40%。 系啊，我估20%， 我估15%啫， 33%， 我都有30% 多， 系 啦，系啦，今日排第五嘅吓。咁当然都剩翻有啲廿几 percent 就系帮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还债啊咁样吓。 啊，呢个真系佢哋系都我都听过下嘅，真系会嘅佢哋。 系啊， 我冇谂过真实嘅，原来真系有。 跟住都有一啲咧，最后我哋排出嚟15% 嘅咧，就系换咗一啲冇伴侣嘅人啊。佢覺得係一種幫嗰啲人咁樣啊， 即係點樣援助 佢？即係佢覺得自己好似義工咁啊。 女朋友咪幫佢係啦，佢覺得 哦，佢又唔係義工，不過佢收錢。 係咯，佢收錢嘅喎。哦，即係覺得我就算收咗錢都幫緊人。 幫緊你係啊，幫緊你，幫緊你，幫緊你。係 啊，15% 會係咁樣諗嚇。咁當然即係其實頭先講緊寵愛嘅感覺咧，我哋真係接觸過一啲個案啦。咁佢自己咧係誒唔開心啦，即係佢有參與，即係用而家好興啦嚇，用嗰啲 app。咁已經可以揾到朋友啦嚇，咁佢都覺得係有真係養母呢所講悶悶地，好悶啊，悶嚇，好苦悶。咁個家庭原生關係咧，亦都冇啊，即好疏離嘅。啊，你父母又離婚啦，然後佢啲兄弟姊妹同佢哋關係，大家都疏離嘅話，大家兄弟姊妹又住一間屋咧，好似即係同房咁樣嘅啫。咁就冇嗰種家庭關係。咁佢話透過呢啲活動咧，透過 Apps 揾到啲朋友，佢真係 feel 到嗰刻係有一種。連結同埋愛嘅感覺嘅，同埋佢都 enjoy 過程啊，各樣可能都係有性交有性生活，咁但係其實佢就亦都唔開心嘅，咁內心可能佢會覺得有啲鍾意嘅，自己可能有啲日常生活當中識咗啲男朋友鍾意啊，咁但係無奈咧，佢可能就呃住啲男朋友又做緊呢一樣嘢咁樣嚇。咁所以佢哋都會有啲掙扎咁樣啦。 係，咁好啊，阿 Anna， 我哋啱啱就即係了解咗呢一個問卷裏面，即係到底援交係啦，即係對於援交嘅睇法同埋即係最大嘅誘因係啲乜嘢啦？我哋聽首歌翻嚟咧，不如睇下有冇一啲 case 可以 share 下，或者即係如果真係發現身邊有朋友啊嚇係做緊援交嘅，咁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去對待，或者屋企人應該點樣去即係處理咧咁？ 自处只有这黑夜，千起分隔阴狂徒再射，多么可怕，仍能安躺那管水花，死战让我水错观念化身甜甜，能化做养分也应该。无需要为之感慨，沉没在大海，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像那些笑口，停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干。爱后葬于海沟这躯壳，天际展翅飞如何想象，海里拨旗永难同信章，尽管相似，为何总是未见也飞上天，就算返回几次也都如此，亦却没到天空，余生也往深海送，沉没在大海，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像那些笑口，停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葬于海沟，这躯壳。 在深海下有其用处，别性自尊心暗里无奈打转，不怕手作转心给予，挂念你便勇敢的说，落下泪这身替你成大志，若是为你我可以自愿牺牲走进历史，闭目沉下去， 首歌翻嚟啦，咁我哋继续同 Anna 倾偈啦。今晚我哋性情中人嘅题目咧就系讲援交嘅。咁头先听歌之前咧 ，Anna 就同我哋分享咗一个嘅调查啦。咁啊，讲一班中学生咧对于援交嘅睇法系点样啊，或者佢个觉得最大嘅诱因系啲乜嘢啦。咁当然就可能系金钱啦。咁亦都其中有啲就系、是、原来觉得有一种宠爱嘅感觉嘅咁。咁啊 ，Anna 头先咧喺听歌之前都同我哋略略 share 咗一个case 嘅，咁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嗰个女仔系即系个情况系点样嘅咧？ 其实咧，即系当然啦，当参与啲活动嘅时候咧，其实嗰个 case 可能系觉得第一即系好苦闷啦，第二可能觉得即系去尝试觉得我又冇伤害到人，即系佢觉得佢自己冇伤害人啦。第一，第二就系话对方真系咧会请佢食饭啊，然后有温馨嘅感觉啊，然后咧喺互相有身体接触，佢又觉得系一个舒适嘅感觉啊。咁于是乎佢就觉得即系从个理性上觉得呢啲嘢系 OK 喎，佢。即係好似你情我願，跟住然之後，對方除咗請食飯，可能都會有啲金錢，但佢係唔介意有冇俾錢個問題。就覺得嗰一刻嗰個嘅舒服，同埋有人照顧自己，同自己食餐好飯，或者揸車去邊度靚嘅餐廳啊，咁佢就覺得係一種享受咁樣嘅。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佢係覺得完全 OK 咧，佢唔會尋求協助噶嘛，係咪？咁但係咧，嗰、那個個案咧，佢就其中。当时寻求协助咧，佢就系觉得 我估到系咩啦？ 咩事啊？ 系啦，佢食下饭都觉得自己唔开心、唔满足，同埋收唔到应有嘅报酬，所以就揾你哋求助啦，系咪咁咧？ 佢唔系，佢主要系觉得瞓唔到觉啊。 哦， 觉得好似一静落嚟咧，夜阑人静，个人就定唔到落嚟啊。 嗯， 咁我就话你有啲咩担心啊？咁样嗬，咁佢其中一个初期嘅好简单，佢就可能讲紧，虽然觉得系咁，会唔会对方有装咩嘅咩 镜头 cam 个牌系啦？ 哦， 对噶，咁样样吓。咁我呢个系表面咁样睇啦，咁我就话咁除咗呢样嘢啦吓，假设你觉得都冇咁着你嘅男人，咁佢就会觉得咧，即系佢唔会视对方系一个男朋友啊，虽然享受嗰刻，但其实佢心中话咧，其实佢想要有男朋友，即系长久关系，其实佢内心个渴求嚟噶，咁但系佢就话咧，无奈咧。就又冇一个咁样嘅对象啦，或者佢曾经嘅拍拖，咁但系咧又觉得好似去就尝试咧，又冇呢个勇气，咁原来佢全部靠 Apps 咧，就即系 ongoing 咁样去满足自己某一刻觉得孤单又好闷又好咁嘅感觉。咁但系咧佢就我觉得佢自己讲就佢好似个心灵定唔到落嚟嘛。啊、真系瞓唔到觉嘅，然之后咧，佢自己就会觉得，究竟系咩事啊？各样咁，佢就开始去高呼自己 history， 咁然之后就揾到系自己嗰个成长过程当中，根本其实佢系对呢个长久嘅关系系一啲信心都冇啦。讲 part time boyfriend 啊 ，part time girlfriend 嘅某一种嘅状况吓，不过佢嗰个焦虑就涉及到嗰种唔安全嘅感觉啦。 咁佢今次即系即系试咗呢个短暂嘅，即系所以做 part time girlfriend 啦。咁佢都应该知道，就算短 girlfriend 啊，因为佢话对方见面就冇唔会再，因为佢系 one night 啊或者点，佢唔会再揾翻同一个对象。 系，所以就系话其实佢试过短嘅都冇乜安全感嘅，佢会唔会调翻转选择翻试下长嘅咧？ 系啊，呢、這个就系佢。 自己的掙扎啦，當然嚇，即係我哋都變咗。其實嗱，其實我哋覺得呢啲行為都係個表面現象嚟嘅。我哋關顧係其實佢渴求啊，或者佢內心真正佢想要嘅係個點嘅生活多啲，然後由嗰度介入去慢慢同佢呼呼一下個過程係點樣，然之後等佢自己去揾到佢自己嘅出路啦。因為佢 turn out 要揾到，其實佢 turn out 佢係慢慢先發覺，其實根本內心就係想要一個長久嘅男朋友咯。咁但係初初就覺得唔係㗎，我唔要啊。點樣點樣過去係點樣，咁 turn out 又唔係咁樣嚇。咁所以佢係一個表面嘅一個狀態咁樣。 我聽完 Anna 即係講呢個 case 啦，都講咗唔同嘅程度，都其實我覺得都幾深入㗎啦，已經即係都講咗好多，即係呢位女仔嘅心理狀態。但係咧一路都冇聽到我心裡面以為嘅一個答案，就係、是、啊佢嚟求助點解咧？即係我會以為佢會唔會驚，即係做呢一件事會俾身邊嘅人知道，即係譬如我當係屋企人， 唔會喎，佢唔會。 佢又冇喎，係咪啊？ 佢覺得佢唔會有人知道嘅，因為佢 Apps 又冇人睇啦。然之後咧，如果佢係好熟嗰啲 friend， 佢唔介意話俾好熟嗰啲 friend 佢有呢個行為啦，因為佢覺得冇傷害我，又冇做錯事，佢覺得係咁樣嚇。咁佢冇覺得係一個會俾人知道嘅狀況。咁因為佢可能對通常都係揾啲有錢啊、條件好啲啊、坐架私家車啊，咁佢根本都人哋唔會睇到佢，佢覺得。 咁 Anna， 你最後咧，你幫助佢咧係點樣幫助佢？係幫助佢解決就係、是、由細到大對呢個長期嘅關係冇安全感啊，定係幫助佢就係短期嘅時候佢害怕自己的私隱啊嗰啲，即係俾人裝 cam 啊，即係你識取邊一個疑慮咧？最後 啊咁嘅，我哋通常都係問翻，其實佢希望透過治療啦，佢想要求嘅係一個點嘅狀況？因為如果係關於性治療，佢性功能方面冇問題，咁但係可能性嘅治療入邊都包括咗佢嘅心理狀況啦嚇，關於性嘅心理狀況。咁同埋我哋都想問佢，佢覺得點樣先可以 settle 佢嘅 life 即係佢生命乜嘢嚟講，佢覺得係平安，因為佢成日都覺得唔平安啊嘛。咁我哋都問翻佢，咁 turn out 佢慢慢去 find out， 即係抽絲剝繭咁，從個滅陽春咁，最後佢自己揾到。就是他要一个是一个 long term 的关系的。我们都叫他就是说如果是这样他觉得怎样可以有一个 long term 的关系，如果他继续去做这个 Apps 里面不断识朋友，是不是他真正最想要的东西，是不是他睡不到觉跟他有没有关系，那慢慢他自己就找得到呢似乎他做一个日常以为他有的那种宠爱感觉是他想要的东西，但是他发觉不是他真正想要，慢慢他都会改变他的行为。咁而佢自己亦都係喺一個，即當然唔係一次個搞掂啊，見咗好幾次之後咧，慢慢佢自己揾到自己需要之後咧，基本上就唔需要點教佢，佢自己都可以跟進同埋選擇啦嚇。 所以其實可能呢一類型嘅 case 咧 ，Anna 可能就係幫佢哋即係了解翻，其實即係。簡單啲嚟講，人生嘅意義係嘛？即係佢哋可能係一種迷茫。 冇錯冇錯，係啦，即係佢點樣睇呢個意義啊？嚇，頭先我哋都有講過嚇，其實啲人點樣去睇援交咧咁樣樣嚇？嗰陣時我哋嘅研究入邊咧都發覺譬如都有61% 度覺得呢樣嘢係唔道德啦。咁但係亦都有啲人就話唔係啊，互相利用，大家各取生社交生活所需啫，都有人45%嘅人係咁諗嘅嚇。咁亦都有人就覺得38% 會覺得。哎呀，呢啲系一啲好容易同好快捷嘅赚钱方法喎，咁啊，咁亦都有20%就话，只要冇性交易咧，都系无伤大雅嘅社交模式嚟啫吓。咁当然头先冇你话咧解闷咧，咁都有11% 人觉得系消闲解闷嘅一种方法。 用消闲去形容 添， 所以其实即系睇到呢个嘅调查咧，就发现到哦，原来其实大家对呢件事嘅睇法都可以好唔同啦，即系个价值观都可以好唔同啦。不过即系希望即系大家会谂清楚啲咯，即系唔好做啲自己将来会后悔嘅事咯。 冇错，同埋真系，如果佢自己觉得唔平安，佢可以谂下乜嘢先系个平安，佢想要嘅生活咯。 冇错。 相当佢哋自己觉得唔舒适嘅时候咧，咁其实开即系令到自己唔舒适，其实系自己令到自己嘅啫，系嘛？咁佢选择要自己去做呢样嘢，为自己负责任咁样嘅。 冇错。好啊，咁啊，今晚咧唔该晒 Anna， 我哋下个礼拜五再倾过。 拜 拜，拜拜，拜拜。 你侧影，当你在赏月亮，